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主要跟大家说一说今年的双十一呢，刚刚过去一个月左右，数据显示啊，双十一网络直播间的销售额呢比去年增加了近百亿，而双十二又已经到了，今天是12月13号哈，昨天是12月12号双十二，那么双十二的时候啊，直播带货又迎来了一个狂欢节，一面是直播带货的大火，一面是直播间的翻车不断，假货横行，更有主播在直播的时候被公安机关带走。那消费者在直播间购物的时候，如何防止被割韭菜？遭到欺诈的时候应该如何来维权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通过几起涉及到直播带货类的纠纷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记者12号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负责人近日就潼关肉夹馍等地理标志维权问题作出回应，同时明确了有关组织通过诉讼收取会员费的问题。这位负责人表示，这些商标包含地名，这些地名呢往往具有独特的商业价值，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即便是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权利人亦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注册商标当中所包含的地名，他人正当使用注册商标当中包含的地名，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相关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注册人能否任意许可或禁止他人使用商标呢？这位负责人表示，在地理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范围之内，并符合地理标志使用条件的，即便不申请加入集体协会或其他组织，也可以依法正当使用地理标志。相关组织作为商标注册人，通过诉讼收取所谓的会员费及类似的费用，不符合商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这位负责人还说，地理标志属于区域公共资源，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注册人应该是当地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团体协会或其他组织，应该做到合法合规自律，维权的时候应该依法合理行使诉讼权利。个别协会和组织利用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获取加盟费等等，在商标法上是没有依据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收取加盟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记者日前从北京公交警方获悉，经过5个月的攻坚，北京公交警方一举破获了系列网约车虚构里程案，一共抓获诈骗犯罪嫌疑人23人，累计金额达到36万元。在这起案件当中，嫌疑人使用非法软件修改定位，虚构里程来骗取打车费。今年7月份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接到线索反映，某网约车公司的部分司机在接单过程当中使用非法软件和设备修改手机 GDP 定位，并且向 GPS 定位，并且向平台上呢是虚构里程，进而骗取更多的打车费用。由于此类案件涉及面广，涉案金额较高，严重损害了网约车行业的健康发展。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整体牵动下，公交总队会同相关部门成立专案组，全力展开案件的侦破。那目前这起案件呢，有23名嫌疑人已经被抓获，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所谓的公安局民警打来电话，几十分钟之后呢，事主啊就被彻底的洗脑了。他坚信啊自己真的涉嫌洗钱案被通缉，无论银行工作人员如何劝说，事主都坚称自己不会被骗，自己就是涉嫌洗钱案的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那么直到 海淀分局万寿路派出所的民警赶来之后啊，让事主啊立刻挂断电话，最终啊成功止损20多万。现在呢，诈骗的方式各种各样，居民要提高警惕，避免财产损失。海淀警方提醒大家，遇到电信诈骗的时候不轻信，要及时挂断电话，不透露身份证和银行卡的信息，不转账，勿向轻易的不法分子提供账号转账。遇到电信诈骗，要及时报警，并配合警方的工作。好，下面来关注一条来自西城法院的消息。陈先生夫妇所居住的小区啊，更换了新的电梯，但是呢，经过改造了以后啊，电梯运行的时候的噪音呢非常之大，让陈先生夫妇是不堪其扰。夫妇俩呢就将负责电梯更换工程和具体施工安装电梯的公司一并告上法院。法院判令工程负责单位及电梯安装公司要采取降噪措施。那么最后呢，在法院的督促之下，相关单位最终采取了补救措施。好，再来看这样的一起案件。广西合浦人黄某辉因为赌博欠下了债务，便产生了从前女友那里去弄钱的念头。在去年的12月26号的上午，黄某辉打电话给前女友董女士，要跟他说啊，要当面偿还恋爱期间借董女士的6万块钱的事儿。那么当天下午啊，这个黄某辉是百般体贴，主动为董女士做饭，冲服感冒药剂。因为董女士生病了，喝药之后呢，就沉沉的睡去。趁董女士昏睡之际，黄某辉用董女士的指纹解锁了她的手机，并且翻开董女士的眼皮，用人脸识别功能转走了154100块。董女士醒来之后，发现手机有转账信息，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那近日的黄某辉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并处罚金20000元。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说法律如何解决直播带货纠纷。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是12月13号哈，双十二啊，这个购物节呢其实还在进行当中。一般情况之下，我们能够看到哈，双十二应该是从12月12号一直延续到12月14号啊，这3天的时间。很多朋友呢在双十一的时候啊，没有买到的自己心仪的商品啊，可以利用双十二这2天哈、啊、把自己喜欢的商品买到手。但是同时也会带来哈、啊、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现在呢这种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啊，一面是直播带货大火，另一面呢是直播带货啊直播间是翻车不断，假货横行。那么这里面如何我们大家在购物的时候啊不是被商家所骗啊，那如果一旦遭到了这种消费的欺诈，大家应该如何来维权？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法官助理秦鹏博呢，跟大家来介绍几起哈、啊、这种典型的涉及到直播带货的纠纷，能够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帮助。哎，秦鹏博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么今天您为大家所讲的第一个案子啊，是这个小李哈，他的一个事情哈。那么他到底遭遇到一个怎样的情况，您能跟大家讲一下？ 哎，好的啊，小李啊是一名书法爱好者，他喜欢在直播间里啊看主播练字。 嗯， 有一次啊在看主播练字时啊，看到了这个主播啊也出售写字教程还有钢笔的广告，因此啊小李加了主播的微信，达成了交易，向他微信转账280，买了钢笔还有这个练字的教程。收到货之后啊，小李发现钢笔的笔尖啊出水不流畅，就告诉这个主播啊钢笔存在质量问题。 嗯， 主播啊就同意更换这个钢笔，但是后来呢主播以各种理由啊就拒绝了这个退换货。一次啊，这个小李啊联系短视频平台这个所属公司，要求公司啊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公司啊拒绝了小李的退货主张，并拒绝提供主播身份信息供小李用于起诉。 后来啊，小李以该视频平台所属的公司啊的主播出售三无产品存在恶意欺诈的事实为由啊，将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小李购物损失和三万赔偿，共计1120块钱。 嗯，那么这个里面，在这起案件当中，小李的请求后来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吗？ 法院最终啊裁定驳回了小李的起诉。 哦，为什么？ 因为法院经审理认为啊，公司啊作为直播平台，为用户提供上传视频还有直播互动的功能，小李跟主播啊并没有通过涉案短视频直播平台的购物链接进行交易。 嗯， 所以小李啊跟涉案公司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小李与该主播啊通过微信转账交易，双方建立的买卖合同，涉案公司啊不是合同的相对人，所以驳回了他起诉。 哦，那么像小李这样的情况，他应该去找谁呢？ 他应该去找主播，因为这主播实际上是个销售者或者经营者。 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在于哪里？那么小李最后的请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是他告的不对是吧？他不应该去告这个平台这个公司哈。那么您觉得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值得跟我们大家在通过看这个主播，不管是直播带货还就是进行直播的时候，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我们常见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虽然并非买卖合同或服务合同的当事人，也非居间人或出租人，他只是为交易双方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主体。上述案例中啊，小李通过微信和主播进行交易，没有经过第三方平台，交易行为啊难以得到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督规范。因此呢，建议通过直播购物的朋友啊，一定要在知名度较高的网络平台上选择信誉较好的商家。下单时啊，一定要在平台内链接下单，也就是在这个交易平台上下单，不要私下交易。 没错没错。那么如果说哈，因为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小李啊，他在看这个主播直播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页面上的下方正好出现了一个链接，就是主播在直播的时候所卖的啊，比如说这款笔啊或这个品牌的一些其他的产品，他直接点击链接来购买，这时候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告平台。 是的，那这个平台它这时候可能就有一个身份了，就是电子商务平台。它就可以作为另一个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哦，好的，好，这是其中的一起案件哈。那么下面呢是一位小王他的遭遇哈。那么他所涉及到的这个产品啊，就是这个手机了哈。您把这个小王购买手机的这个经过以及纠纷所产生的经过，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哎，好的。2019年5月的时候啊，小王在一个 APP 直播平台啊观看直播，主播呢叫小许，手持手机啊向自己的粉丝啊出售，介绍说啊这个手机啊原价10000多块钱，因为自己已经用了几个月，所以现在4000-5000就能卖，并推销称啊有购买需要的观看者啊可添加其主页资料中的微信号，联系购买。小王就按照这个推荐啊添加了小许主页上的微信，然后询问价格、交易方式。双方就转账快递发货了。 哦，那等于说小王买的手机是这个主播曾经用过的二手手机。 对，是的。 哦，那么他拿到这个手机之后，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小王收到货之后啊，认为涉案手机啊，发现是个假冒的山寨机。 哦， 他并不是原装真品，所以他要求这个主播小许啊退换货。小许说啊，自己也是被骗了。退货需要等下家，然后就把小王拉黑了。小王然后就向直播平台投诉反映，公司给的答复是啊，判定和解失败，已对小许账户啊做出处理。几天后啊，小王发现这个主播啊还在直播，后来多次联系直播平台，官方就没有给出任何答复了。2019年12月的时候，小王按照快递单上地址啊，自己还跑到成都啊。就跑到小许的单位去维权，但是发现这个主播已经离职了，小王又在成都逗留数日，没有找到这个小许。 哦，小王还特意去了趟成都。 对对，应该是维权意识很强的消费者啊。 对，真是够执着的。那么他找了这么多的途径啊，也是自己希望通过自己能够想到的这样的方法哈，跟对方去协商解决问题，一直没有能够解决的情况之下，后来就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权利了，是吗？ 对，后来小王就以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啊，将小许还有他 直播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嗯， 法院受理该案后判令这主播小许向小王退还这个购机款4000元。 嗯， 并且三倍赔偿1.2万元。 哦， 同时赔偿这个小李到成都自己维权的合理支出3000块钱。 那么这一起案件当中，这个直播平台这家公司需要承担责任吗？ 直播公司啊，在这个案件中呢，他已经如实提供了这个主播的个人信息，而且尽到了事前提示和事后监管的义务，所以法院没有判他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这位这个消费者啊，这个小王，他的请求就得到法院的支持了。那么上一起案件呢，这个小李的这个请求就没有得到法院支持。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小王的请求之所以得到法院支持，主要是因为什么？ 小许啊，他在直播间存在持续挂这个小黄车的行为所以说就法院就认定为，就以主播身份不断为商家导流推广提供宣传推广服务，具有对外出售商品获利的主观意图，不能认定这个小许具有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这个身份。跟前案不同前案没有支持是因为消费者告错了主体，他把平台单纯起诉平台，而后一个案子呢是当事人是把公司和这个小主播一起起诉了，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拿不准自己该告谁的时候，你可以干脆把他们全部列为被告，这样的时候呢实现自己的权利可能得到救济较为容易。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您看这个小许和这个直播平台他们之间这样的官司他们之间这样的关系和这个之前的那起案件当中其实是不是差不多？ 对，是差不多。可能不一样的就是后一个直播平台它有一个功能叫小黄车，所以容易被认定为电子商务平台。前一个平台呢，它是单纯的一个直播平台。 对，您看这起案件当中所涉及到的问题，我们大家在进行这个网购的时候，尤其是通过这个直播间来买东西的时候，又应该注意什么？ 我们常见直播的优势呢，是主播与客户之间粘性和信任度比较大，客户下单更直接。劣势是门槛低，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销售者对销售产品了解不彻底，从业人员资质无法掌握，娱乐性主播涉黄赌毒，还有电商主播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不及时，还有的主播配合商家演戏求销量主播之间为求客户数相互比价格，价格越卖越低赚不到钱，假货骗人。在本案小许这个案件是直播中常见的一种诈骗手法，仅互联网个体监督可能还不足以解决行业漏洞，还需要对直播平台体系性针对性的约束。 没错。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到您呢来讲第三起案件。那在介绍第三起案件之前呢，我们先有一小段片花，片花结束之后呢，请到这个秦鹏博法官跟大家来介绍第三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法官助理秦鹏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网购的时候，一旦通过直播间来购买商品，有可能遇到的一些风险、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解决的路径那么在下面的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合同叫做涉性合同。涉呢是射箭的涉，性是幸运的幸。涉性合同很多朋友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一般的情况之下，这种保险类的这样的合同就是一种典型的涉性合同。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在直播间当中，我们消费者在买商品的时候，网购的时候，又怎么就涉及到这种涉性类的这样的交易了？我们请到这个秦鹏博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这起案件呢，为什么叫涉性交易因为它涉及到赌石。就是赌这个玉石它的成色怎么样在切开之前谁都不知道 对，没错， 有包着外面谁都看不见，就切开之后它是什么样成色，你当事人才能看到里面的真实情况，所以它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幸运性在里面。 这个案子呢是主角叫小鱼，小鱼看到啊有一家商贸公司啊直播代购缅甸翡翠原石，便跟朋友啊合伙购买，均摊原石价格及手续费啊共22万元。小鱼啊在购物网站上进行了确认收货，并将这个钱啊支付给了商贸公司。这个商贸公司在小鱼等10个人确认收货后进行了解石，就是把这个石头切开，直播了原石解成大块的过程，但是没有直播切割分配包装小块石料的过程。商贸公司啊通过邮寄向小鱼啊交付了货物时啊，小鱼认为货物跟商贸公司当时的描述不符，退回了货物并申请了退款。商贸公司拒绝退款，认为啊原石是经过买家再先确认啊后开切的。公司在发货前啊已将分配给小鱼的这个小块石料啊拍照发给了小鱼，供其确认发货。所以啊买家不能以商品质量问题或描述不符合退换货。随后啊小鱼将该商贸公司啊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2.2万元，因为一共22万元，十个人，小鱼支付了2.2万元。 就自己支付了1/10，是吧？ 对，是的。 那么这起案件因为涉及到的金额就比较大了哈，和我们之前前两个案件里面所讲的，第一个案件1000多，第二个案件呢，这个购机款是4000块钱，就算翻倍的话也是10000多。那么这起案件涉及到的金额就是20000多块钱，而且那一块原石啊，一共是22万。那么这个里面法院最后是如何判决的？那么到底哈，这个钱到底应不应该退？小鱼的经济损失应不应该赔？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小鱼等人啊经经贸公司居间购买了这个缅甸原石，商贸公司呢、向小鱼收取了手续费，小鱼商贸公司之间存在居间服务关系。此外呢商贸公司还为小鱼提供了解石，就是切石头的服务和寄送服务，所以小鱼与商贸公司之间啊它存在包含多项内容的合同关系。现在呢小鱼以开出来的石头与商贸公司陈述不相符，且没有收到货为由要求退款，其有责任啊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小鱼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小鱼呢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拒绝受理快递，可以认定啊其行为啊属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涉案石料毁损灭失的风险啊应由小鱼承担，第二呢未能提交涉案石料的后果啊也应当由小鱼自行承担。所以法院驳回了小鱼的全部诉讼请求。 那如果说一旦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涉案的石料损毁了灭失了，那小鱼的损失可就大了。 对，是的。 是吧？ 是。 这里面通过这起案件又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在直播购物时啊，主播展示的商品失望有可能跟下单链接上展示的商品不一致。根据产品质量法第40条的规定，售出的商品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第一个呢是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做说明的，第二呢是不符合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第三呢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销售者未按照第一款规定啊给予修理或退换货造成损失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工商部门责令更正。此时呢消费者需要对买卖双方约定的商品质量，其所购买的商品质量承担举证责任，这就需要消费者在直播购物时啊注意对主播所描述承诺的商品质量进行取证，在浏览网页时啊可以对商品的宣传图片或者文字啊截屏保存，同时呢保留好商品原件并对其进行拍照保存，以便后期出现纠纷时啊维权取证。 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了3起不同的案子啊，都是和这种在直播间当中购物啊所产生的问题相关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喜欢通过观看直播，然后呢通过主播的推荐介绍来购买商品，那这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去做啊？平台又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啊？您呢跟大家讲一讲。 好的。如何推动直播带货行业健康发展，我们认为有3点啊。第一呢是主要是监管部门，它需要分类分级监管。推动监管科学化。直播带货发展到今天啊已经不再只是家电或者日用品的商品销售了， 更有基金、理财、保险等金融服务类直播带货。 是的。 然而在直播平台上呢，我们看到啊，并没有进行区分投放，导致啊金融直播营销啊主体混乱，或者隐藏诈骗风险。直播营销行为啊存在误导销售的风险。虽然主管部门在2020年10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知，但尚没有进一步具体实施细则出台。因此呢，对直播带货平台应当进行分级分类监管，帮助不同的消费者进行产品甄别。 嗯， 第二呢，就是要夯实平台责任，推行啊平台认证机制。在之前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规定了，网络直播平台啊负有身份、商品真实性的审核义务，对于直播间经营状况进行动态管理，并制定发布关于直播内容的正面或者负面清单。基于上述法律义务啊，规范直播间和直播带货行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推广平台认证机制。对于消费者评价好、商品和服务内容真实性较高的直播间和主播进行平台认证，比如打5星，对吧？如此呢，既将平台责任啊实体化、可视化，又是消费者可以直观的选择有保障的直播间进行购物消费。 嗯，好，最后呢一点，您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 最后呢，我们就是希望用好大数据，增加消费风险的提示效率。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通过直播间购买商品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哈，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城法庭的法官助理秦鹏博，谢谢。 谢谢主播。 朋友们，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么我们在本周三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网购的内容哈。因为在双十二期间，大家呢在购买了自己心仪的商品之后，如果一旦商家延迟发货，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哎，我们在周三的节目当中呢将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介绍，欢迎大家呢在周三的时候啊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另外呢也了解大家如果要了解新闻热点的话呢，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啊，可以和主持人实时互动，很多聊天室呢可以同时的开放。另外呢，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朋友们，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将跟大家介绍啊，涉及到这种一旦被确认为患有精神疾病的话，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啊，这样的一个话题。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警法在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